南韓政府將舉行會議，就提升防疫級別進行討論，不排除首都圈地區會上調防控警戒。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沿岸帶來清涼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朝早仍然清涼。今個星期中後期氣温稍為回升。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温17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从事政治嘅人咧，被认为大概有三种嘅。第一种咧就系胸怀理想抱负嘅政治家，另外一种咧就非常之熟悉政治游戏嘅政客，而第三种咧就系又冇理想，连基本嘅政治手腕咧都唔系好认识嘅政棍。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文杰华、卢伟力、万玉伦，广东广西一齐倾政棍。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年大家嘅课题之一，一定系学识珍惜当下。 留心观天，怎夜阑星星都不易退减，由我刻画你的残影，无声交代那天转身在那夜困惑时代，白昼炽热又再 第一加入佢哋嘅诗系音乐之中，讲嘅系散聚有时，珍惜互相紧靠嘅时光。作曲 Sandy， 作词编曲都系 Percy， 监制谢国维 Stephen Mock。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Percy《不日之约》。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嗰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丁成，拜登选赢咗啦。美国人希望控制疫情，恢复经济；中国就希望缓和中美对抗；香港人则希望社会不要分化，矛盾不要激化，保持香港特色和国际市场的地位。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好友我撑你。 香港社联会社会企业商务中心首席顾问凌浩云， 社企嘅企咧系包含咗社会同埋企业，其实亦都有屋企嘅企喺里边。喺而家逆境环境也好，顺境也好，都要记住忙里偷闲，多啲翻屋企。呢、这个家不单止系你自己嘅家，亦都系香港嘅家，帮助到自己屋企，都帮助到呢个社会。大家都是同一屋檐下，各出一份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星期日讲到讲西咁啊，而家戴口罩做节目，开紧声嘅系卢伟力，咁坐我对面嘅咧就系有文杰华，都系戴住口罩，同埋咧就系万玉麟啊，咁啊就系亦都系戴住口罩嘅，咁我哋三个人，咁我系第一次同万玉麟做节目啦，吓识就识咗文杰华咧就好多好多年，广东广西响呢度同大家一齐做节目都廿年以上啦，咁但系咧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是、观众响一年前咧就已经。定咗噶啦，即系十二月打电话嚟吓，咁咧就系征军啊。咁啊，文杰华响头先嗰个宣传声带里边咧就界分咗吓，有三种啊，基本一般人都会知道噶啦，就系、是、政治家第一种，政客第二种，征军系第三种。咁啊，所以咧响即系一路我哋即系市民生活里面又好，或者系读书成长个过程都好咧，我哋对政棍都基本上系有一个即系负面嘅睇法噶啦，都已经知道佢系属于即系响从事政治嘅人里面嘅乜嘢品位啦。咁以前成长嘅时候咧，就响我哋香港殖民地时代嘅中学咧，啲老师就同我哋讲。唔好讲政治，唔好搞政治。 冇错。 咁但系嗰阵时咧，有一啲一啲人啦吓，即系受到即系中国大陆嘅思想影响。咁我系小弟系其中一个嘅，咁就会有留意啲中国事物。即系我中学嘅时候有留意中国事物嘅。咁啊，睇啲中国嘅信息咧，就话政治系众人之事，冇嘢系同政治冇关嘅。呢、這个就系当时。中国大陆或者香港的左派人士的讲法来的。 一切为政治服务。 这个另外一个讲法。即是说呢即是个概念呢即是说每一个人只要你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跟政治有关系的了。究竟政治和社会其他的部分譬如说文化经济哪样东西属先属后呢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一切都跟政治有关。即是说呢学校读咩书咩课文同政治有关，啲小贩能唔能够摆卖同政治有关，或者九龙城寨响回归之前要搞掂晒佢同政治有关，即系未必系同市容或者卫生有关咁样啦。咁即系呢个就系成长，即系响香港成长，即系我哋同政治嘅嗰个关联性咧，就系即系当时嘅殖民地政府吓，即系当时即系六七十年代、五六七十年代嘅殖民地政府咧，就同我哋讲唔好搞咁多政治啊，专心读书啊咁样。咁但系当时有一啲运动咧就认中关社运动啊，或者有啲社会派嘅人咧就走向国际视野，觉得成个世界咧都系政治动荡啊咁样，甚至中国大陆嘅讲法就系一切嘢都系同政治有关。咁而响六七十年代咧，有啲香港嘅青年人咧就放眼世界嘅视野咧，就从世界嘅历史文化发展咧，揾出政治应该点样去向前走咁样。所以政治同我哋嘅现实生活咧好有关系。咁啊，近呢几年咧，我相信每一个香港生活嘅人都感受到政治其实就喺我哋身边或者喺我哋中间啦。咁所以咧，今日呢个题目。政棍咧，應該兩位係好多嘢講。 嗱我哋嘅成長咧，差唔多年代啦嚇，即係校園裏邊咧，真係分開咗幾個派系嘅。咁嗰陣時有啲咧就叫福利派咁樣嚇，即係你搞學生會咁啊，講同學福利啊嚇，咁嗰啲就爭拗點就比較容易嘅處理。咁但係更早之前嘅幾代嘅學生會真係認社關組，認組關社嚇。咁啊，但係亦都另外有一邊咧就是反對呢一種思考嘅，譬如我喺哲學系啊，咁啊哲學系咧就專係同嗰啲所謂國粹派咧係好多論戰，但係嗰時都好健康嘅嚇。咁啊大家鬥寫大字報啊，但係就冇去到呢個暴力嘅情況。咁咧，但係咧，阿盧偉你講得好好就係喺中國馬克思，即係馬克思去引入中國，然之後我哋就造成咗中國共產黨等等啦。咁佢哋信奉嘅一種理解就係人嘅本質咧係社會關係嘅總和，咁而社會關係就充滿咗所謂政治。 即係如果亞里士多德話人係政治嘅動物，就係講緊大家個社會關係，大家點樣喺佢自己個族群裏邊爭取一啲佢哋嘅理念或者叫利益。咁所以咧政治泛政治化或者話咧呢、這個係佢哋以前喺鬥爭嘅年代日日鬥月月鬥咧，係即係好熟悉嘅一個人嘅存在境況。但好有趣，同時間喺香港特別1967年暴動之後咧，其實咧就唔一定出口就話啊，你唔好搞政治。嗰啲阿爸阿媽同我哋講啊，但係咧呢個英國政府咧當時都學識咗，就話啊，搞青年舞會啦，唔知萬玉麟嗰陣時應該未係啦，未跳。 我記得嗰陣時咧，政府為咗收拾殘局出口咧，就搞咗兩次香港節。 嗱，係冇錯。 嘉年華會的性質免費在皇后像廣場啊，嗰啲咁搞好多嘉年華會，咁兩次香港節我都印象好深刻嘅，又有花車啊，又成即係緩和啲社區關係，呢、這個就係當時港英政府做嘅嘢。 個設計一個波啊嘛，我都記得係啦。咁啊，仲有YMCA嗰啲就好多青年舞會啦。咁啊，就曾經真係盧偉力，我哋都知道喺80年代咧，我哋冇咁敏感啊。70-80年代嘅時候，即係好似 對政治 唔敏感啊， 對政治嘅絕緣冇咁敏感，開放啲。即係覺得要關心社會嘅，一般香港市民咧都關心社會嘅嚇，即係80年代，因為嗰陣時咧成個世界動盪，70年代越南嚇嘅即係統一咧係成個世界大事嚟嘅，咁令到香港咧就面對緊越南難民嘅問題，因為香港咧就係世界上越南難民嘅第一收容港。亦都可能係幾乎唯一收容港，因為大部分地方咧都唔收越南難民嘅。聽講即係東南亞有啲國家咧係下令開槍打啲船民嘅。係好嚴重嘅。 新加坡當時啊，李光耀係攔住佢哋唔准入水域噶嘛，但係就俾救濟佢哋，俾水啊食物。 其實我就講緊新加坡咯，開槍嚇，即係佢哋唔上得岸。咁所以即係香港人咧。即使你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你看看電視，看看新聞，聽下收音機，你就會知道這個世界在動盪，全部都是跟政治有關係的。而八十年代初就開始中英談判，後來中英草簽，即香港的前途問題已經響過，即社會上面是眾說紛紛了。所以你沒辦法不去考慮政治這個問題， 沒錯。咁咧就特別又去到89年咁啊，阿盧偉力，你當時喺紐約係咪？ 係啊， 係啦。咁啊，89民運之後啦嚇，即係民運嘅嗰幾個月期間啦，兩三月期間，大家個民情都好，即係好振奮咁嘅，好似係咪要做啲嘢可以做到啲嘢啊咁樣。咁但係鎮壓之後，六四鎮壓之後咧，個移民潮又冚上嚟。咁嗰陣時，香港人就真係覺得，咦？你自己要做一個抉擇，你的信念是如何嚇？係咪應該留喺度？咁啊，估唔到啦！最近又有個移民潮啦。 咁啊，萬興咧，萬興又點樣去思考呢個問題咧？ 政治當然咧，如果你話係學術性，非常有趣。咁政治一般嘅解釋係嘛？個 definition 或定義都係孫中山就講眾人之事。咁眾人之事，頭先同阿盧兄講嘅咧，都好接近嘅，即係睇你日常周邊嘅。我都覺得係嘅，即係人與人之間嘅事咧。即係我讀第一年嘅時候收咗一科，即係大學第一年嘅時候收咗科政治。一講嗰個定義就係、是，其實就係話有任何問題不合意見嘅，點樣解決？咁啊，兩個小朋友、兩個大人、兩群人、兩個國家。必定有不合意見的事。問題是我們說用什麼手法、手段、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呢？當然有些可以通過投票，有些可以通過鬥爭都不定，就是說我們怎樣看解決一件事，即永遠是一定有相反意見的。你喜不喜歡吃蘋果，我喜不喜歡吃橙，這兩樣東西 不相等的時候怎麼解決呢？我們得10元在桌面，買得兩個蘋果買不到兩個橙，怎樣去解決呢？咁呢啲就可能喺學術上去睇，但喺現實政治社會國家，就算一條街都好啦，分配資源係好大問題嘅，係嘛？我俾多咗福利教育，就可能少咗醫療， 可能少了那些津貼、汽油津貼，那誰先行呢？誰優先呢？那很簡單，在現在所謂、全世界普及的議會上面，是吧，都是靠議員投票或者靠民意，大家怎樣決定啊？環保行先，今年的 budget 啊，擺多啲落環保咯。咁呢啲擺落環保，可能某些階層的人受惠；擺落教育，可能某些人受惠。當然啦，係咪？咁啊，唔會話個個都受惠噶嘛，因為個資源的確有限。呢、這個就係喺經濟啊或者讀經濟嘅人咧，就好有興趣要去睇、去分析啊。 咁因為數去計，正正就係響銀行做嘢。 咁我哋每一蚊都要計數啊，所謂計嗰個經濟效益，有陣時就要睇啦。放一蚊喺邊度嘅效益快？但擺落效益高的未必做嘅，就是因為有政治問題啦。 咁萬興所提出呢個問題咧，咁亦都令到我諗起人類學的某一啲方面。咁即係喺人類的社會組織發展咧，咁其實佢一個所以群落啊，乜嘢嘢係擺喺呢個群落最重要嘅地方？咁最重要嘅地方咧，可能係出入口啦，或者係呢個群落嘅中央地帶。咁我去過，譬如話有啲東南亞國家嘅博物館啦，咁佢啲族群博物館啦嚇，即係咁我就發覺咧，佢有兩種形態嘅，一種咧就係將嗰個類似係食嘢嘅地方，擺喺嗰個群落嘅中間，食嘢嘅地方，一個咧。就係將佢哋嗰個精神方面啊，即係佢哋聚會啊、祭祀啊、祠堂，就擺喺嗰個族群中間。咁兩個唔同嘅重點咧，咁我就觀察咧，原來有啲大學都係差唔多喎。即係大學究竟個圖書館係擺喺一個大學嘅廣場附近，定係個飯堂？定是那個行政樓，那就會看得出呢、這個大學本身是怎樣去看自己那件事。那我記得呢，即是70年代我有時都會上去香港大學，即是跟一些即是年紀大一點的人一起排戲啊，這樣。那我很有印象呢，就是當時的那個大學的圖書館，就是在那個教學樓旁邊啊，柳老師樓， 柳老師樓， 係柳老師樓。而學生會就係在那個圖書館旁邊定柳老師樓旁邊，好緊密嘅。即係話咧，即係學生嘅活動，圖書館嚇、都係重要過教學樓嘅。嗰啲教學樓咧，柳老師樓係新建嘅嚇。咁、然後再遠啲係啲宿舍啊咁。咁所以咧，當時我得到個印象咧，就係大學原來係好重視圖書嚇同埋學生嘅。即係當時得到個印象係咁啊。咁而但係咧，即係近咧十幾二十年，即係喺大學做嘢啦嚇。咁、我發覺咧。就唔係咁嘅，好似有少少改變。通常咧，而家咧就係教學樓係一樣嘢，行政樓係重要啲嘅。咁所以咧，即係行政樓就標示住一個大學嘅某一啲嘅象徵。咁所以有啲地方咧影個大學咧就影行政樓啊，咁樣咯。咁亦都有一啲大學咧就標示自己嘅會堂。即是我哋有个新嘅会堂咁，但系呢个新嘅会堂咧，通常都唔系喺个大学嘅中央位置，通常都系喺某一啲新建嘅加建嘅边缘位置。咁呢个咧就系头先阿万兴所讲嘅，即系嗰个重视程度啦 ，prioritize， 你点样将你个空间分优次，即系先后。你重視嘅空間，或者你係容易去到嘅空間，咁係做啲咩事情嘅咧？跟住做啲咩事情嘅咧？最唔重視嗰啲係擺喺邊度咧？咁我有陣時咧就成日同啲同學咧就自嘲式咁樣講，我哋電影咧嚇，一係咧就喺成個大學嘅最北，一係咧就喺成個大學嘅最南，即係最邊緣嘅。啊！即系我哋唔系喺大学嘅中心，咁不过咧，就我哋所做嘅嘢咧， 就原来是令到成个大学呢就增加光彩嘅，咁呢个我成日自嘲。 真係叻啦，讲得好。 剑桥牛津呢去参观佢哋啲校园呢、我记忆所及佢哋好似最标榜就係嗰啲 church, 係咪即係啲导游啊导赏啊咁全部都係话哦呢、這个 church 几多年、啊。 spiritual 方面嘅嘢。 spiritual 啊。 啊 反为好少介绍图书馆啊嗰啲啊。 是啊，譬如 King's College 咁樣，即係佢哋都好有驕傲、引以為榮，就係佢有一個教堂，教堂亦都係歷史悠久，亦都發生咗好多嘅事件或者典禮。咁咧，頭先盧偉力講校園咧，其實都唔係同我哋今日嘅題目咧係唔相關嘅，係相關嘅，就係你個地理、你個設計、你其實城市嘅設計，甚至一個校園嘅設計，都睇到一啲所謂權力嘅分佈。同埋彼此佢想你嗰个活动嘅范围同埋路径啊，系点样样？咁啊，依有安全性嘅考虑啦，有方便性嘅考虑啦，咁亦都有即系控制性嘅考虑啦。咁咧都好微妙嘅，所以咧政治其实存喺我哋日常生活每一个空间，呢个系真。咁咧嗱，但系如果讲翻今日嗰个题目咧，就是、政治嘅人物啦。政治人物，咁你就我首先問咧，即系嗱，我哋頭先喺個 trailer 介紹咧，就係、是、粗略地分啦。其實原來我同阿萬玉倫都傾咧，就話好難分。譬如咩係政治家，咩叫政客，咩叫政棍。咁啊，政治家咧，我哋就會諗到啲人物嘅路，你一定好多，因為你自己就算做你嘅戲劇，你都有政治家嘅角色。 我去年寫嗰個劇本係布萊希特、周恩來、二三事。 系 啦，周恩来 啦。系啦，咁咧政治家咧，其实就系俾人一个比较即系、就是、有理想嘅，认为佢系有理想，系佢自己生即系、就是、一生不朽嘅使命。政治即系佢要搞好一个政治嘅理念啦。咁佢亦都有行动嘅魄力嘅。咁于是咧，好多人都觉得好仰望呢个政治家，因为带嚟一种新嘅政治理念。一定是有裨益於個國家或者個社群，咁所以咧連帶就覺得佢一定是高風亮節。但呢個高風亮節同政治家係咪一定要結合呢就唔知啦嚇。咁但係即刻喺我哋腦袋裏邊出現嘅中國嘅政治家，你會唔會覺得周恩來是其中一個咧？ 我覺得佢係一個政治家嚟嘅嚇。相對地嚟講咧，我本人咧就唔認為毛澤東係一個政治家。佢只能夠講係一個政客啫，咁但我就想定義一下政棍先嘅，咁其實咧我就用一啲好通俗嘅方法去處理嘅，就用語言嘅方法。我哋喺廣東話嘅世界咧，當我哋講到棍呢樣嘢咧，我聯想到咩詞語啊？嗱，譬如有光棍啦、啊，有恶棍啦、 啊，神棍， 有壮棍啦、啊， 英棍 吓，咁、啊、而正棍系芸芸棍嘅其中一棍吓，咁、啊、所以咧即系棍啊，喺我哋嘅嗰个即系联想啊，词语嘅联想里边咧，都系唔好嘢噶吓，咁、咧就搞屎棍啦、啊，系啊，即系嗰啲吓，咁、所以咧即系正棍。即係喺我哋今日嘅嘅嗰個題目裏邊咧，一定係講一啲咧從事政治嘅人，但係佢本身應該係唔係咁好嘅嚇，壯棍啊、文棍啊，嚇、啊，即係總之咧都係即係濫竽充數，或者甚至偷呃拐騙，或者充當打手嚇、啊，即係呢類咁樣嘅聯想。咁、究竟呢個聯想係咪對於呢個政棍呢個詞真確咧？或者我哋點樣去睇嗰啲喺即係政治圈裏邊嘅唔同人，係從佢個行為啊、言行啊、講嘢啊，定係佢個其他方面咧？嚇、佢嘅衣著同佢嗰個係咪定義一個政棍有冇關聯咧？譬如話佢著得好光鮮嘅，梳個頭立立令嘅嚇，咁、會唔會就唔等於佢唔係政棍咧？或者佢？佢成個爛仔咁樣嘅流浪漢咁樣上去議會嘅，咁係咪就係政棍咧？咁又或者佢講嘢，佢好好陰聲細氣，好有禮貌咁樣講嘅，啊 孟玉麟先生，其實我哋對呢個議題咧，唔可以咁樣睇嘅。你會唔會太極端咗啲咧？嗱，即係佢可能好温柔咁， 呢個好婉轉啊， 好温柔咁講。咁又同個語言啊、語氣又有冇關聯咧？咁呢啲咧都係我哋係可以誒， 果然係搞戲劇， 進一步討論嚇。 係啊，嗱咁誒，當然咧有好多即係西裝嘅正棍嘅。咁我加多兩個棍啦。原來多數用咧有包括文字寫文字嘅人叫文棍喎。咁、咧我哋喺學術圈咧又聽咗一個笑話咧，就係、我係學棍啊，自稱啊嚇。咁呢個即係冇錯，都係嗰啲咧唔守規矩。诶，唔好话讲理唔理想啦，如果政治上边嚟讲，而且系连政治嘅手腕啊，都欠缺嘅，而系插科打诨去制造一啲效果， 滥竽充数嘅， 即系 隔饭食。我哋广东人话 隔饭食， 虚鬼隔系嘛？ 咁我哋即系而家开咗个题咧，咁一阵间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政棍。咁啊，今日咧就系有万玉麟、文杰华同埋卢伟力。而家我哋休息一阵。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出现第四波疫情系意料之中，包括边境措施未做到接近滴水不漏，食肆、酒吧等未有遵从好戴口罩等等嘅措施，亦都好少人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不过袁国勇表示，只要實施七月前的防疫措施，完全不擔心今次疫情失控，不過需要做好準備，不讓新一波疫情再現，有待市民接種疫苗後這一場馬拉松先結束。袁國勇又說，在這一波疫情較多患者來自高收入階層，他認為現時當局個案追蹤效率很低甚至失效，呼籲市民應該協助衛生防護中心追蹤。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指出，香港回归超过23年，部分人对一国的意识有待提升，香港宪制秩序和政治体制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刻不容缓，认为加强对宪法和基本法的宣传和教育，能够厘清和纠正部分人对一国两制的误解，又形容香港国安法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使到香港在治安方面重回正轨，社会已经明显恢复稳定。张建宗在网志谈及前日举行的国家宪法日网上座谈会，重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如果撇开宪法看基本法，是不顾一国，只是谈及两制，形容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根同源的逻辑，不能被别有用心的人颠倒是非黑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旅发局因应疫情关系，取消今年在维港两岸举行除夕烟火倒数活动。总干事程鼎一表示，现时经济环境差，虽然局方有经费，希望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仍有活力，但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取消或者缩细倒数活动规模，因此应该保留资源。目前正构思以特别方式举行倒数活动。对于本港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无法如期举行，程鼎一感到可惜，但不会气馁，希望在疫情缓和之后再举行。他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本地游成功一万名团友的数额之中，已经有7000多人出发，希望增加本地旅游产品之外，亦都有助向外地旅客推广。一田百货表示，沙田店家品部以及观塘店寿司专柜员工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两间分店今日暂停营业以进行清洁消毒。一田百货在社交专页说，初步确诊的沙田分店员工在上星期四和五休假，昨日翻工之后身体不适，检测后初步确诊。至于观塘店的初步确诊员工，上个月30号开始休假，上星期四早上曾经翻工，两人工作期间都有戴口罩或手套等装备。两店所有员工已经获安排接受快速核酸检测， 檢測結果為陰性才可以復工，兩間分店的重開日期另行通知。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仍然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陈志杰， 跳舞群组今次市民系愤怒，就真系有人冇守规矩而令到病毒大规模传播。所以个回应唔系话不断增加罚款、增加罚则，而系究竟你罚咗啲咩人？跳舞群组爆发疫情，所以其他行业难听啲讲同我陪葬，呢样嘢政府要回应噶噃。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施政报告都有着墨，公务员宣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现职的公务员同事拒绝签署这些声明，最起码对那个升迁是会有影响。 公务员会不会不能够公开反对政府的政策呢？ 就一个政策的讨论和表达意见，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但是方式程度会不会产生质疑，这件事真的要考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线新闻裁减40人，负责调查报道和内地新闻的记者分别被炒同请辞，港文亦都有多人辞职。事件对行业有什么启示？会不会影响香港传媒在调查报道和内地采访的发展？市民的知情权有没有受损？你点评价近年传媒监察政府和追寻真相的表现？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繼續廣東廣西，今日就是直播室裏面有文傑華、萬玉麟和盧偉力。我們今天的題目是政棍，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大家要留意了。我們的電話18723111，或者大家可以上去我們的面書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發表下你們的意見的。就11點鐘之後我們就會聽大家的電話了。政棍啱啱我哋休息之前咧，就讲咗嗰个吓，即系带有负面嘅意思指向啦。咁咧就光棍咧就同政棍都系有个棍字。咁万兴，咁响你嘅嗰个生活啊、成长啊，或者你工作嘅嗰个感觉上边，你点样去睇吓棍呢样嘢？有冇譬如话银行？有冇一啲即係又係濫竽充數嘅人？咁你銀行界或者係經濟界又點樣叫呢啲人呢？ 實見過嘅。咁問題棍本身咧都好貶得好低下噶啦，即係我諗即係好差嘅用詞嘅，即係鬧人哋人渣咁，你話幾慘咧？係咪最低嗰層嘅咧？咁喺生活上或者工作上啊、交易上，當然啦。咁我哋即係最個個都適用啊，都好粗俗嘅説話，吹水唔抹嘴咁，講咗唔算數啊，咁即係冇誠信嘅咧， 冇誠信係一個 喺我哋譬如話做銀行金融嗰啲人咧，就最驚最就忌嘅，即係應承得就要做，做得就要好。因為咧你掂親都係錢，唔同第二樣嘢係嘛？我掂塊布整污咗咁都洗得翻，咁都冇問題啦，係嘛？喺個台報度。但係如果我話做銀行嘅人，如果冇誠信，喂咁啲客户嘅錢交咗你手，係好危險嘅事喎。股東嘅資本又交咗你手，好危險嘅事喎，係嘛？咁所以一個比較傳統古老嘅行業咧，都好睇人㗎。我哋好睇人就話有冇信用啊。所以啲新入職嘅同事，我都同佢哋講，慢慢做，慢慢學。最主要學咩？學做人，就是、建立人嘅信譽。你譬如話，我可以講啊，文教授、盧教授講嘅嘢，我唔使查書，一定啱，佢哋唔會講大話，我好放心。但如果你话某个阿甲讲完一轮，咦佢噏乜咧？死啦！真唔真咧？查咧咁，咁点解要用呢个人咧？咁系嘛？喺呢度咧，今日嚟讲咧，呢个话题好有趣嘅。我就想带少少讲讲一位我哋中国嘅大文豪，北宋嘅政治家司马光。咁司马光咧系拜过相，又做过写过一套巨著《资治通鉴》，用咗19年。佢罢咗官之后写。呢套书好大咁啊，我都系睇咗佢少少，但系有一度咧，佢讲呢个德才论咧相当好嘅。咁佢咧就系品评历朝嘅皇帝、贤相、宰相或者差嘅人、好嘅人咧，佢都系用一个贤明嘅之道、贤明之道出发，即系你系咪行紧一个仁政，或者个人嗰个本质系点咧？咁呢度咁佢系一个我谂系一个儒家精神嘅人嚟嘅。咁佢讲德才，德才论德咧，佢就话就系讲正直、公道、持平。才咧就话你嘅聪明、你嘅观察力、你嘅坚强、你嘅果毅，即系决断力。咁好啦，咁呢度咧两样嘢咧就衍生咗啦。佢话德才兼备嗰啲咧就系圣人。无德无才的咧，喺佢部书里边叫愚人。咁我估计即系讲一般人啦，系咪？佢话咧，如果你系德胜过才嗰啲咧，即系君子有德胜过才。如果才胜过德嗰啲咧，佢就话小人。咁佢话咧喺用人方面点样用法咧？佢话与其得到一个小人，不如得到一个愚人。嗱，呢啲就系千几年前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咁睇啦， 系啊。 咁佢话点解咧？佢话如果君子有才咧，不得了啦，做善事嗰种魄力啊，嗰种影响力咧，好大，好多人受惠啦。但系如果俾个小人有才而去做嘢咧，用咗佢咧就弊啦。咁你咧个祸害啊，不得了啦。佢话不如用一个愚人，愚人点解咧？蠢蠢地或者唔系好识嘢，佢发挥唔到恶嘅地方出嚟，有人揿到佢。这个就是司马光讲的， 即个意思就是说冇德的人比他有才呢，那么他所行使出来的东西就是小人这样的东西了， 就很好弊。 如果在西方呢，曾经是这些很儒家的想法，有一些如果不同意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人性的幻想，就是呢其实有德的人未必懂管理，咁有時佢心軟，或者咧佢容易耳仔軟咁樣，咁亦都俾一啲即係冇德嘅人咧去即係欺騙咗。咁咧，由於呢、這、一個即係一路對呢個人性冇幻想咧而設計嘅一連串管理嘅制度咧，而喺大學裏邊都係啦，係咪？任何申請一樣嘢，就算啲錢係你嘅，佢都唔會俾你自己用。佢要睇你點用，要你去解釋，要經過好多層嘅批核。咁我諗萬玉麟一定好清楚，銀行裏面都一定有一個好重要嘅監管嘅制度。咁就用制度嚟到去講。但係其實喺制度上咧，證券呢樣嘢係咪比較少發生咧？又唔係喎，因為嗰啲證券咧，佢搞搞震啊嘛，佢根本係穿穿插插又唔守規矩，甚至將啲規矩咧用佢自己嘅釋法。地對講講到啱為止，咁咧，於是你聽起上嚟又覺得，咦係，應該係咁，咁但係就搞亂咗我哋咧原本喺個政治嘅智慧上邊係點做，咁所以政棍嘅其實嗰個破壞性係相當大，因為佢好識講啊。其實政棍都有佢嘅才華㗎，如果唔係做唔到政棍， 你冇才華做唔到㗎。 即係阿司馬光咧，佢仲講一樣嘢，佢話有德嗰啲人咧，有德行嘅人咧，就受人尊敬。 嗯、 但係最弊咧，又好容易俾人疏遠啊、 嗯。 因為太高啊。 咁有財清則無魚啊嘛， 系啦，水清就無魚啦。呢、這個《易經》亦都講 嗱，其實頭先阿萬卿所講咧，就引出司馬光咧，係即係無德而有財嘅人咧， 嗯， 就係小人啊嘛。 嗯， 咁即係如果講政棍嚟講咧，其實有好多即係做政治嘅人咧，其實佢都可能好叻嘅喎， 係、嗯， 但係咧，係，但係佢咧就可能個心底啊，嚇，或者嗰、那個。個心嘅氣質 係嘛， 有啲值得改進嘅空間嘅話，咁、啊、譬如咁樣話咧，咁就可能佢會做出好多行為咧，我哋可以定義佢係正棍嘅行為。 嗯， 咁我自己本身咧，喺現實生活裏邊咧，就遇到一啲情況係咁嘅，即係我會參加好多委員會， 嗯， 做一啲評價嘅嘢嚇，檢核嘅嘢咁。 嗯， 咁我發現有啲現象係咁嘅，有一啲人從來都冇發言嘅。 嗯 嗯， 但係到即係最後投票嘅時候咧，佢就會投某一個結論嘅票嘅。 嗯， 咁我覺得咧呢啲咧其實個行為上邊咧係政棍嘅行為。 哦，點解？其實有嘅，我完全明白盧偉力，我哋都觀察到有啲人，我哋又唔明點解佢唔出聲。 係啊，因為咧理論上咧，你去得呢啲委員會咧，其實就係要應用你對於嗰樣嘢嘅你嘅睇法， 嗯， 啊，你嘅專業或者你嘅 common man knowledge 啊，即係常人嘅判斷。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嘅職能咧就係去到咧 endorse。某一種既定的睇法， 嗯， 所以咧佢哋唔參與個討論，冇乜點樣發言，但到最後投票決定嘅時候咧，佢哋就投咗某一個指定嘅動作嘅票。咁我哋就留意到，咦？呢種情況喺香港我哋睇到咧，因為香港嘅議會而家係好公開噶嘛，嚇。咁但係喺我生活裏邊咧，我就發覺喺大學咯， 嗯， 都係咁嘅， 嗯。 甚至我睇到有啲情況咧，就係有某個人佢要整走一個初入職嘅、嗯、即係初階段嘅嚇老師，喺、 嗯、 一個委員會裏邊傾呢個人，講好多呢個人嘅壞話、 嗯， 甚至表面上睇數據咧，睇下使啲報告咧。不是那回事、 嗯、 即是他是順口開河這樣說，坐在這個委員會裡面有很多其他外系的其他同事的，他們都是資深的教授，這樣沒有人說一句說話、 嗯、 那我就知道為什麼香港或者為什麼人類的文明這麼大問題呢，就是說在大學裡面原來當你要去坐一個委員會，你有責任要去保護或者係恰當咁樣去評價一個人嘅時候咧，原來有啲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咁、 嗯、 所以咧、我嘅對於即係大學嘅失望咧，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嚟嘅。 不過我相信呢種情況都唔係就喺大學嘅，即係喺可能又就算商界都會有嚇。或者是政府部門裏面都會有， 是 就是呢、其實有這個權力去影響那個人的升遷、嗯、或者甚至可不可以續約，在這些位置呢，那有時那些、上司去應該是最清楚他的表現、 嗯、 那你在、字面上呢報告上呢就不會說出來，就是 都要給回那個對方看嘛，那就不會說出來，好像一般那樣，但上到去呢、嗯就加好多説話啦，唉，佢啊成日咧，即係都唔係好投入噶，譬如先算啦嚇，或者咧佢咧有幾次咧又唔見人啦，諸如此，咁呢啲咧就唔會喺個報告度上出嚟，但係我哋望住佢咧就會覺得，咦，咁點解你寫嘅時候都冇呢啲資料，有附咁多附加嘅資料，我哋又唔能夠作證，因為我哋唔係同佢共事啊嘛，咁你講嘅我係咪應該信你？我用啲咩質疑咧？ 我想帶出咧就係話，即係政棍咧， 或者是類似這些的行為呢，其實就是他將自己的專業其實就是埋葬了、嗯、即是他那個行為不是專業行為來的，即是他那個行、嗯、譬如你如果是一個做政治的人，政治眾人之事，怎樣做好眾人的福祉、 嗯、 這個是你的專業來的、 嗯嗯、 但當你 去支持某一些的決議、 嗯、 而這個決議呢其實是傷害著這個眾人的，咁其實而你仍然要支持呢，而你中間冇運用你嘅理性或者你嘅知識去處理呢個結論咧，咁呢個咧就係政棍嘅行為。咁、嗯、喺各行各業，如果你冇用你嘅專業嘅知識去睇嗰件事，而你就係支持某一啲嘅決策咧，咁呢個都係政棍行為啦。 呢、嗯嗯嗯嗯嗯、個啱，阿盧教授講嘅啱。即係我即刻咧度，即係喺度諗緊你講嘅説話咧，就係、是、專業知識係知識，係一種技能，係咪、嗯？智慧判斷是非，亦都係第二個層次。而咧頭先文教授又講，你有兩位教授都有講，譬如喺見到啲決策嘅時候出現呢啲咁嘅。嘅常見唔順眼嘅東西咧，其實有時就係關於個人個喜好或者自私心嘅問題。我對呢個人有偏見， 嗯、 我唔中意佢，未必得罪我嘅，硬、 嗯、 我唔中意佢。啊，唔同我講早晨啊，係嘛？唔請我飲茶啊，咁呢啲係主觀性咧，係啲自私啊或者偏見啊呢啲嘅。所以要做到一個好嘅政治家，管理眾人嘅事。或者一個好的主管，一個好的領袖，相當程度我想眾即係大眾咧，點講都好咧，係希望佢做到持平嘅。 嗯， 持平嘅意思咧就唔係冇立場喎，我一定有個立場嘅。但係問題就話、是，我哋點樣睇一件事咧？係咪嗱頭先講阿司馬光咁，佢就同新黨嘅黃安石兩個爭新舊黨爭到不得了，喺北宋嘅時候爭到好緊要咧，兩個都係死硬牌，係嘛？就逢司馬必反，佢啊逢黃安石必反咁。咁、 嗯、 呢啲咧，有時就加咗個人嘅喜好落去，或者偏見落去， 嗯、 就唔得持平。一持平嘅時候，反對黨嘅嘢如果合理嘅，譬如我哋要接受嘅，係、 嗯、 嘛？呢、 嗯嗯 這個就係持平。我哋點樣睇咧？咁我哋個立場擺邊咧？咁要做到呢樣咧？唔係話單單守則講得到。 我覺得特別喺政治嗰個範圍咧係好難，因為咧你唔係就係代表個人嘅利益添，特別你一個黨啦，係 係。 咁咧就嗰個利益咧，即、就、係、是、你係要即係、就是、最弊政棍嘅意思就係扭橫折曲啊。嗱、嗯，譬如咧佢扭橫得嚟咧都好有伎倆嘅，你一定要好有技巧。譬如語言嘅藝術啦，嗰、那個藝啊， 政虛藝個藝 係虛藝藝啦。仲有咧就係咧。即係譬如聽落嚟咧，佢知道咧，即係有啲人咧即刻好敏感，佢講啲好啱聽嘅嘢。 嗯。 啊，譬如你要愛香港咁先算啦嚇、嗯，你要點點點。咁另外咧，佢將嗰啲好複雜嘅政治層面或者咁多人同嘅利益咧，簡化成為到一兩句講完，佢就只係用一個原則。咁、嗯、咧，你就俾佢個原則主導去，即係帶到啲人一人嘅思考。仲有咧，有時咧就揭起啲情緒咧。是多於關於那件事實、 嗯 啊、即是他不會說、啊、曾經有這樣發生過那你又怎麼看、啊、是記者問的但是呢他自己呢就會呢也都偏幫了找另外一些數據去說 無限放大、 啊、是就是情緒化最後加七情六欲這樣的神情、啊嗯、於是你就會發覺很有效很 effective 的那個傳播如果你頭腦不清醒咁、嗯、所以咧，政棍咧，佢由於冇一個個就係遠大嘅理想，第二佢亦都唔中意跟嗰啲規矩或者所謂我哋 fact check 啊嗰啲事情去做。咁我哋就形容呢一啲咧，佢同光棍啊，或者我哋頭先講嗰啲咩其他啲棍有啲唔同，佢係有知識嘅， 有 佢有講語言嘅能力嘅， 佢相當叻添， 或者學歷都好唔錯。 佢、啊、譬如話用個灰色地帶用得好好， 生活經驗好豐富。嗯啊 即係好好， 咁所以嗰陣時你講嘅即係司馬光嘅就好重要噶。 係你講嗰個人品，咁正話阿文教授講嗰啲咧，其實都係類似啲 營商手法或者啲營業員 sales 嘅手法， 冇錯， 氹下你先。咁啊，有陣時仲嚇下你喎，你唔用我呢只膠布，唔用我呢只藥水，咳死啊！呢啲傷風感冒季節你死啊！咁跟住嗱，而家啊八折啊氹啦。咁無形中咧喺呢個過程咧，嗰、那個人個伎倆，嗰個 sales 嘅伎倆要好高，令到攞到你嘅信任。咁喺政治亦都一樣，嚇一嚇你，氹一氹你。跟住就俾啲甜頭啦，好似，但其實未必現實嘅、可能是一個空談，但係你信咗。咁啊，其實講起政棍嘅時候，我亦都喺度諗下，用市場嘅角度去睇下，有點解會政棍生存呢？係咪？有功必有求，係咪？但問題就譬如話，好似我哋講大選咁，好多時候啲人係冇用思考去分析個人或者個黨嘅理念啲數據，冇去。用直覺思維，一諗起佢幾好喎、頭先阿盧教授上一次講，佢著衫點啊，行出嚟梳個頭啦，令翩翩風度喎、取悦到，呢、這個係真嘅。金乃迪自己都講咧，係嗰個電視辯論幫咗佢噶嘛。當時，佢講得好，尼克遜有料噶，當時唔識得啊，滿頭汗咁。啲人話係緊張啊、衰啊、冇虛失，即係心虛嘅。 搞咩顏色嘅胎嘅關係啊嘛，阿盧偉力最熟啦。 我諗你哋好研究啦，兩位教授。咁所以譬如話政棍個存在有功必有求，即係等於話以前啲神棍咁開個香爐灰$5,000啊，投資籤咁幫你醫病。喺個人嘅絕望嘅時候，莫講話$5,000啊，今日嚟講$5,000,000-$5,000,000你都會俾佢。救咗命喎、西醫話咗冇咯喎，咁。咁好，即使我哋有陣時唔好高估自己，或者高估人類、高估平民百姓嗰個思考能力或者個判斷能力，其實某點係好弱 的。這個如果我哋用學術嘅或者藝學術嘅字眼去講咧，就係、是、一個咩題目呢，就係、是。政棍存在的社會基礎啊， 係 啱啊！任何偷呃拐騙的嘢，點解會存在呢？固然同偷呃拐騙嗰啲人有關係，但係亦都同嗰啲俾佢呃、俾佢偷嗰啲人 絕對啊 嘅心理狀態有關係。 如果你話個個都清醒， 社會基礎問題， 你政棍冇得生存噶、就係最弊唔係。 我覺得一定要攞啲人物嚟講一講。啊、譬如、最多人會即刻想起的就是呢個 Trump 啦、Trump 或者川普，咁佢屬於嗱係咪政治家咧？冇人會認為係啦。 唔會， 係咪政客咧？佢又係喎。但係佢係咪政棍咁嘅格局咧？佢又有啲政客嘅遊，係政棍嘅遊戲喎。 佢 即係 up 得就 up 啊，或者 佢一定係政客 啦，係 嘛？一定 係 政 客 啦，過渡式嘅啫，幾年係嘛？咁問題政客同政棍咧都有啲地方即係類似重複，又界定唔清嘅。嗱，如果佢嗱，譬如話你大選願賭服輸啦，係嘛？承認個結果、個賽果，佢唔肯嘅，呢個就可以話冇品嘅表現嚟嘅。咁冇品就。是棍 就不是他想那么多的东 西、他为了达到目的 拖延时间 他不理的就玩手段去就拖可以分裂个国家或者拖垮个社会或者拖慢个进程他不想就变成自私了这里是不是很自私摆明 是很自私但是他又以大美国主义和爱国作为他整个政治的路向 是啊 如果根据他提出的那些理由呢咁就係即係嗰個選舉本身，如果係有舞弊嘅情況咧，咁就係即係會有人陰謀用選舉呢個行為咧嚟到做政變嘅喎。 啱， 係嘛？即係如果根據佢所講啊， 啱，係。 咁所以嗱，你諗下，其實響香港嘅情況，我哋本來有個議會嘅，本來有個選舉嘅，但係突然之間。cancel 嘅選舉嗱，咁呢個行為本身咧，就係、是、一種即係我哋叫大石壓死蟹嘅行為喎。咁變咗咧，我又反而覺得咧，就可能我哋討論呢一個咧，就同嗰個人嘅討論個關聯性咧就少啲，反而係同嗰個即係佢嗰個成個社會嘅控制啊，社會嘅決策嗰個關聯大啲。咁而特朗普我覺得咧，我哋係好難用。政治家去形容佢，但亦都好难用政棍去形容佢，因为佢唔系混嘅，佢系好明确咁样讲，我系要咁样，我系要咩嘢？吓佢 佢派出嚟嘅，譬如蓬佩奧嚇、國務卿係講到明啦，佢哋就係要響21世紀嚇70年間要消滅中國共產黨嚇，佢係希望能夠讓中國人民嚇協助中國人民去消滅中國共產黨嘅，呢個係蓬佩奧嚇。公開講嘅幾個月之前，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從呢個角度講咧，即係佢係有一個政治理念嘅一個團隊嚟嘅。咁究竟呢個政治理念係一個好嘅理念定唔好嘅理念，我哋唔好理。不過呢個係公開講嘅一個理念。 即係佢有理念啦。 係有理念嘅嚇。咁如果從呢個角度講咧，佢可能係一個政治家嘅 category。 嗯。 因為政棍如果根據我哋頭先所講咧，就係嗰啲即係混飯食啊。或者是耍手段啦、啊，咁佢而家唔係耍手段嘅喎，佢、用一個國家之力公開宣告我要做呢件事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就會傾向界定咧，特朗普係介乎政治家同埋政客之間，就唔係政客或者政棍之間。 政棍咧其實就係要顧當前好短暫嘅利益嘅，咁啊，同埋即係亦都嗱，棍咧有一個咁嘅形容就係運啊，同運一樣，即係將啲水搞到好濁啊， 運水摸魚， 即係你係冇錯，運水摸魚啊，同埋完全係冇一個清澈嘅理念嘅。 咁啊，似乎咧，我哋一間咧就可以講多啲具體嘅例子啦嚇。咁啊，而家我哋咧又休息一陣，翻嚟咧就繼續文傑華、萬玉麟同埋盧偉力同大家講政棍。 加拿大外交官在2016年底至2018年5月报称出现身体不适，另外2017年初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亦都有人员出现不明健康问题，部分人说受到高频声波攻击。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清凉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仍然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畅顺的。中环呢就有个道路工程啊，在银行街，咁直到下午的4点是临时封闭银行街的。而湾仔呢就有个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啦，去到听朝的10点，壮士敦道同埋菲林明道一带呢都有封路同改道的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而元朗的大堂呢就有临时交通安排啦，去到今晚的7点，大堂山道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堂山道停车场这个路段呢会间歇性封闭，市民可以考虑乘搭港铁巴士路线 K66A 往来朗屏站至到大堂。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去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锦田公路路高埔油站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020年在易经来讲叫做明夷卦，所谓地火明夷，即是说太阳在地下下面， 四周一片黑暗，希望过了2020年黑暗之后就是黎明。我是岑日飞，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世纪疫症冲击香港经济，今年跌至谷底，明年能否真正复苏？ 过去呢三年，即系香港嘅经济都系几困难。希望即系疫苗嘅刺激啦，同埋一个低基数嘅效应底下，再加上即系环球嗰个利息又系低企咧，咁香港出年系能够即系走出呢个低谷。 一桶金12月12日下昼举办2021投资研讨会，请嚟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薛俊升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几耐冇听过佢把声啊？呢度有你最挂住嘅声音啊！ 啊，我会一直等你嘅，你一定要好好咁照顾自己。 我挂住你啊！你快啲出嚟啊！乖乖仔啊！ 咁同埋我都想同阿牛仔讲啦，我挂住你啊！小心机啊！得闲就写信俾我啦。 想俾至亲至爱听到你嘅声音，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打嚟1872311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啦。 第二个小时的广东广西，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政棍，就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大家要留意了。直播室里面就戴着口罩做节目的有文杰华、万玉伦和卢伟力。我们的电话1872311 1872311，或者是大家可以去我们的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发表你的意见的。咁咧就頭先文傑華咧就提到一啲例子啊，咁啊特朗普就大家即係最近都好矚目啦嚇，咁咧就仲有冇一啲其他嘅例子啊？我哋大家都可以傾下，或者係設例啊嚇，即係例子有即係實在嘅例子，有假設性嘅例子都得嘅嚇，即係我哋唔一定要即係有真人真事嘅嚇，譬如喺一個咁嘅處境裏邊，如果一個咁嘅人咁樣做嘢法。咁啊，真系政棍咯，该会咯，咁即系啦。 不过我想用政再用一个例子讲政治家嘅例子咧，去对应于或者对比于政棍啦。咁咧，政治家唔代表佢真系有实际权力嘅啊，佢可以提出一个主张。佢亦都未必一定咧，佢呢个主张实现咗之后咧，佢自己系做一个领导人。嗱，譬如讲梁启超咁啊，咁梁启超，我觉得都系一个政治家啦。 是尤其是在他前半生。 是啦你可以即是你都可以举到例子，即是他真的亲力亲为地呢，虽然他真的很转折啦，中间也都经过很大的迫害。但是他的足迹遍及很多地方呢，都是邀起即是其实甚至海外的华人去怎去支持他的政治的理念。 即是即係佢有幾個階段嘅人生，即係首先佢係即係康有為嘅學生，係嘛？廣東咁，於是咧，即係佢係好支持康有為嘅當時公居上書啊，嚇咁同埋咧，即係響嗰個戊戌維新嘅過程裏邊咧，佢都係好積極投入，呢個係政治嘅參與啦。咁而其中一件大事就係、是、當呢、這個譚志同嚇、要即係留響中國。即係諗住咧，就以自己嘅生命嚟到去為時代做一個大嘅主腳。咁、而梁啟超就離開，即係兩個人係有一個好戲劇性嘅會面噶嘛。咁就去留肝膽兩昆崙啊嘛。呢個係政治。咁佢離開中國之後，一方面亦都有鼓動研究嚇、即係各種政治主張，但另一方面咧，佢就開始咧就係、是。從思潮上面呢、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咁所以譬如佢成立創辦一啲雜誌叫新小說啦。呢個係世紀轉The Turn of the Century 啦、即係新小說。咁然後一路喺文化 個思潮上面就做好多鼓動嘅嘢，即係啟迪嘅嘢。咁而到佢晚年咧，佢就做文化嘅工作啊嘅。咁佢喺民國時期亦都有做過官嘅，做一啲文化嘅官員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睇到梁啟超嘅一生嘅歷程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完整嘅，就係話喺一個乜嘢嘅環境。他就參與那個環境，最需要他用他的才智的地方。當然就是說，即是在戰爭的時候，你即使是大學教授可能都要揸槍上戰場嘛，所以呢，即他是在那個政治動盪的時候參加政治的改革，但是到後來呢，他就參加思潮的推動，到再後啲咧，佢就係身體力行做教育嘅工作咁樣。咁所以喺寫完將來嗰個劇本之後咧，有啲朋友力勸我、遊說我，即係已經係遊說到而家啦，一年幾，叫我寫梁啟超。咁所以我都諗下，可能我將來要寫下梁啟超，嚟到去通過研究梁啟超咧，嚟去回應一下究竟即係中國往何處去。世界往何處去？而諗香港人又點樣可以喺呢個動盪嘅世界裏邊有自己生存嘅嗰個支撐力？咁梁啟超，我相信都可以叫做 一定 係 政治家， 政治家 或者係有政治理想嘅人， 理想 嚇，即係因為佢唔係喺政治。佢唔係喺政壇啊嘛，佢係一個有政治， 冇揾政治飯食可以講， 係啦，即係佢係一個有政治理想嘅人。咁相反咧，有啲可能佢唔係正式喺呢個政壇，但係佢係一個政治家。嗱，譬如一個意大利共產黨嘅即係最高領導人啦嚇，叫 Gramsci 啊，佢坐咗監嘅。在監獄入面咧，佢寫好多哲作著作，嗰啲著作咧係影響今後幾十年嘅，除咗係意大利嘅左派咧，就係成個世界嘅即係左派嚇嘅人啊，新左派嘅人咧都受佢影響嘅。咁呢、這個佢其實唔係一個喺政壇入邊實際做緊政治工作嘅人，但係佢係當時意大利共產黨嘅領導人，但係坐咗監。咁所以咧， 咁呢啲都好多，咁當然， 咁佢 係 一個政治家 嚇， 曼德拉 啊，托洛斯基你都可以話係噶，係咪啊？ 托洛斯基本身直情係蘇維埃最高領導之一啦， 係啦，即係無論佢後來係咪落難，後來佢係一個仕途係如何，咁甚至佢入唔入一個主流嘅人物，即係我哋都唔係理佢嗰個所謂後來嘅政績，而係佢個。dedication 啊， 即係佢係咪喺政壇就唔係去定義佢係咪一個政治家嚇嘅原因啦？但係佢係咪一個政壇咧，就可能係定義佢係一個政棍嘅一個條件嚟嘅。 冇錯啦，所以啊，我嗰個唔係必要條件，係 嘛？即 係 政治家反為佢未必係喺政壇，但係都會叫 政治家。必要條件，但係比較充分嘅條件咧，就係佢可唔可以有一家之言咧？佢係咪有一個獨特嘅理念咧？咁當然都一定有一定嘅認受性先，即如果人哋提都唔提佢咁啊，即係好難做家啦，即係能夠成一家之言啦。咁譬如就算卡斯特洛，你就算係同唔同意佢，其實佢個影響力同埋佢帶住走嘅嗰樣嘢，佢唔係一個棍咯。即係佢唔係喺度打混，而係佢要帶出前鋒，即使佢贏或者輸。即係呢個我哋都好佩服嘅。如果以呢個 sense。希特拉都系 噶， 希特拉都系噶， 系 嘛？ 希特拉佢有佢嘅理念， 系啊，好大嘅理念添， 好强噶。不过好唔好，我哋就 系啊，另外一 样 嘢 啦， 系啦，系啦。 即系正话两位讲，阿文教授讲嘅系啊，即系其实一般人成日都以为政治家咧就必定系做啊统治者啊总统啊咁，其实可能未必在嗰个位嘅。而咧好重要嗰个。definition 咧個定義性咧，我估咧係要講真係嗰個理想，係嘛？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希特拉其實係有理想嘅，有好多係烏托邦式嘅，亦都有，有好多係想去做咧解決燃眉之急。咁嗰啲都唔係壞嘅，即係譬如話啊，有水災救水災，有饑荒救饑荒咁，嗰啲咧都係好嘅政治人物嚟嘅，我相信。就唔係話 那些就不是政治家，那些一樣都可以是、政治家、問題就譬如說、鐵娘子這樣、我就覺得他是一個政治家風範、他有一 一個理想去改革， 是 但是 他攻擊的人很多， 攻擊的人到現在有幾百萬煤礦工人、即不是幾百萬，即有 某些地區在英國、都還是很憎他的、令到他 們的 家人失業、沒飯吃、但整體將國力提升，整體將競爭力提升，他是有他的理想在、另外一樣剛才提到政棍一定是在有游水，一定是講緊有油水撈嘅，係咪？ 撈油水， 冇錯啦。 同埋仲有一個情況咧，其實有一啲結構咧係會令到哦，我哋聽聽電話先係嘛？ 我哋有聽眾電話係啊，錢先生係咪啊？ 係 喬先生，喬先生。 是早晨，三位 早晨， 早晨。 同意剛才讲，我都觉得政治家呢其实是即是理念先行，他会着眼于就是即是行到他一套理念、你骂我不紧要，攻击我不紧要，即是他不计较这件事，他着眼于就是他理念得到贯彻呢，他死后的社会是怎样怎样，即是着眼于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呢就是政治家，即是英文所谓的 statement， 可能他成败的，有成功有失败的，可能 有中外有奸的，即是不落道德判断、但最重要就是他都是秉持个理念的。 即是他不单止是 politician， 英文是 statement。 相对于政客 politician， 理念可能是包装来的。完全可以 为他个人，他要看住那个问题、看住个位置是可以妥协的。这些我觉得 是政客，他可以不坚持自己理念，想要自己继续得到选票或者个位置。 是 政客中呢最弊的那批是政棍、理念都未必有的，立场可以反复的，是看着利益的、那三类人呢，我会觉得政客呢於政治家呢是在于、着眼于那个治、管治的治，政客呢在于那个管，看着管，政棍呢一个字讲的即是叫运的，真是在那运的，咁就呢啲我浅见。 好，咁啊，多谢你嘅意见。阿陈先生，跟住第二位听众。 啊，你好啊，三位。咁就系呢个题目咧，谂起都好心伤嘅。我哋六啊几岁、七啊岁人，见到今时今日香港咁嘅地步。咁就系最，即系喺我心目中最黑人憎嘅，或者系最灰心见到啲人咧，就系政棍嗰啲变色龙。所以每当我太太俾碗汤我时咧，我将啲汤渣咧倒都倒唔切嘅。又中意呢啲人咧，就最叻用灰色地带，指鹿为马。人格品行扫地。咁现实啲讲句，我都唔知点教啲仔女。咁我净系望一句，叫佢哋做人最紧要四个字：心安理得。最后我就想就祝。我日日都吃蘋果的、希望做蘋果的人呢傲骨風高，我很敬佩他、最後我想請教盧偉力先生呢講一講最剛才湯這些渣呢都大家有眼見都不要緊，最弊一種人呢就叫做披上羊皮的政棍，好像有位叫做馮檢乜那些人呢，我就最憎了、我說完多謝你， 好多謝你。 阿黄先生，跟住第三位听众， 系你好，你好， 系 喂喂，系我想讲咧，嗱，我国际视野我唔系好识啦吓，但喺香港出生土生土长，睇见香港今时今日咁嘅社会，个立法会啊，我睇到通过一条法例，好多好似反对派咁，我好多修订议案嘅，你睇唔睇到今时今日咁多条法例，有边条修订议案系通过到嘅？全部一面都被建制派否决晒嘅，即系但系见到时咧，喂， 系继续讲，请讲。 但系好多建制派咧，好多时咧，佢喺呢条法例法案里边咧，佢提出嘅嘢咧，有啲唔啱嘅咁样咁样，其实喺个修订里边有嘅，但系我就唔明点解佢又会否决咗，但系最终咧就最终咧支持呢条法案全部通过。即系我睇到。呢啲系咪叫政棍咧？我想问。咁仲有好似 好多時今時今日，喺我哋一國兩制之下咧，睇到咧，我直覺上，初頭我哋嘅理念就係睇到好睇，一致都知道話，我哋有香中國嘅部門唔可以喺香港咩實行佢啲乜乜物物咁啊，早排咪先？但係咧，最嬲尾可以上邊講一句，中央講一句話得嘅，佢哋可以全部話曬得嘅喎。 嗯、 即系好多啲咁嘅事例，总之有啲例子，基本法一国两制以往好多系管制住嘅。 嗯， 唔得嘅以往系唔系咁嘅，连一个我哋一个局长直头出埋嘅 email 出嚟，话咁样唔啱嘅，咁样唔关事嘅。但系最嬲尾咧，佢可以话自己承认自己系对基本法唔了解啊，我自己理解错误啊，中央讲嘅先系啱啊。即系。呢啲我覺得 呢啲都係 點樣做 啫？ 嚇， 呢啲棍 做咧？點做咧？今時今日個國安法， 冇自己理念， 係咯。今時今日個國安法已經都管治埋香港其他嘅事務啦，都唔係管國安噶啦。嚇、啊，即係香港嘅打鬥啊，自己嘅打鬥，內部嘅打鬥，內部嘅吐口水、吐痰啊，衝紅燈，佢都關埋佢事噶。而家今時今日，我哋睇得到噶啦。即係呢個幾日，比如咁嘅例子啦，係咪先？嚇、啊，你睇到呢幾日嗰啲個案，你睇到出嚟。啲人點樣被人拉啊？根本啲都係內部嘅香港內部事務，都唔關國安問題，佢啲關佢事嘅。咁、你話已經係失曬色啦。 呢啲如果用中國嘅字眼咧，叫上綱上線， 上綱上線， 無限上綱上線，同埋係任意無限上綱上線。所以咧，即、係你今日如果佢要喐你一個人，咁喺某一啲嘅國家咧，就係、是、你做一啲好微不足道嘅事。佢可以話呢啲事係違法，而呢個違咗個法咧，係可以影響國家安全、啊、即係可以係咁樣嘅。咁好多謝你嘅意見嚇，咁、啊、你都好充分表達咗啦。咁仲有一位朱先生嘅， 三位主持，咁我想講下咧，就喺1976年咧，中國發生一件大事啊，其實都世界大事就係拘捕四人幫啊。咁就係呢個黃章江姚四人幫，究竟算唔算政棍咧？咁我就認為咧，就江青肯定係政棍啦，因為根本上佢無德無能嘅，根本上就係不過做戲出身嘅啫。咁似住係阿毛澤東嘅妻子咧，咁就周圍走去。 啊，佢係愛人咋，佢唔係妻子啊。 咁就當然啦，當然好多人反對啦。阿毛澤東娶佢啦，咁就佢就周圍都插手啲事件啊，譬如有次即系军队里边啲将领开会咧，佢就走去参加喎。咁人哋个个都好火滚啦，都关你咩事啫？你识咩啫？咁就全部就索性唔开会。咁咧就黄鸿文咧就系咩上海造反派嘅工人咧，佢就因为系文革嘅得益者嚟啦。咁啊，张春桥，我又唔系好清楚佢啲嘢，不过佢发表过一啲文章啦。咁啊。 他是特務系統的張春橋 那、哦嗯、姚文元呢 就叫做寫文章就行、啊、就是靠寫文章上位、啊這樣 嗯、 但是他都很窮奢極侈的聽他的房他的屋是不知道多少間房的很多房的那其實就他個人理解呢 他這四個都是屬於政棍之類的那幾位怎樣看呢、 嗯 嗱，即系如果我哋從學術上咧，有啲人咧就開始研究咧，就係響一啲蘇維埃式嘅社會主義國家，即係蘇聯啊，或者係中國啊，或者係北越啊呢啲咧，咁就好容易產生一種咧，所謂叫極權。 嗯、 而呢個極權咧，原來好容易會釋放咗好多不正當嘅慾望，但係因為佢哋嘅意識形態。表面上的說法呢就是要走共產主義的、 嗯、 所以艱苦奮鬥即是 當人民的生活水平 是這樣的時候呢我們作為一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人呢就要艱苦奮鬥的、 嗯、當然還有階級鬥爭、 啊、所以一方面他們在社會上面呢就鼓吹要學習雷鋒、嗯为毫不为己，专门为人，吓、 嗯、 艰、啊、苦朴素，吓、啊、即系全心全意咁样建设国家。 嗯、 但另一方面咧，佢哋自己私底下咧会积累好多欲望嘅。咁、 嗯、 响文化大革命之前， 有用文化難民之前嗰種方式去處理佢哋在位嘅人嘅慾望。喺文化難民期間，亦都有文化難民之後，當中國走向改革開放嘅時候咧，係釋放咗大量嘅當權者嘅嗰啲慾望。咁而呢個慾望咧，喺80年代開始，經歷幾十年咧，就成為好龐大嘅利益集團啦。咁嗱，呢個係中國嘅情況啦。咁所以蘇聯嘅情況咧，亦都係一樣啊。咁即係令到成件事咧，就係話當一個國家要進步而產生一種表面上嘅說法意識形態，同實際上嘅人嘅行為係矛盾嘅時候咧，咁西方有啲學者咧就將呢一樣嘢呢個現象咧定義為係一個精神分裂嘅國家。咁所以咧，即係喺80年代，法國有幾個新馬克思主義嘅學者咧，就出咗一本好巨嘅巨著咧，就係專研究呢、這個即係 Marxism and Schizophrenic， 即係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裂啦，就係咁樣。咁我睇落去都似啊，我睇落去成個情況係似，即係我哋上去開會，同啲學者喺會場上面，佢哋有陣時。如果啲領導人嚟咧，佢哋講嘢嘅方式係咁， 或者內容都唔同咗。 個領導人一走咧，就鬆一口氣咁樣熱烈鼓掌喎。咁我就明白。然後食飯嘅時候咧，又 講下啲真嘢， 係啦咁樣嘅。 冇錯嘅。咁我諗係結構上造成咗精神分裂啦。咁亦都結構上做會產生好多政棍嘅。譬如有啲咩職位咧，就係你嘅上司咧，事實上係唔會俾你一種自由。去講你自己的政治理念嘅，咁於是你就要跟風。今日講一套啊，咦轉咗風咯，聽日又講另外一套。咁啊，呢啲就係位置上嘅問題。係 啦， 看風使你 係啊，咁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行為嘅特質啦嚇、啊，我哋都唔好講話性格特點啊，因為佢哋有陣時咧就係講一套做一套，但係佢哋有好多行為嘅，係通常呢啲行為咧就係、是、首先講一啲。不着邊際嘅嘢嚇，咁、然後咧就睇一睇老闆嚇、或者領導嘅面色或者口風，探聽到口風之後咧，就支持呢種口風嚇、即係大概係咁樣嘅。 或者咧唔係探聽，佢要你講呢一番説話，於是佢日講夜講， 天 而家我哋成日一聽到就真係想熄機。 好，咁而家我哋又休息一陣嚇，翻嚟再繼續同大家講東講西講政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估计出年嘅财政预算案仍然会系一份赤字预算。佢喺网志话，本年度政府经常开支会增至接近5000亿元，当中仲未反映今年初行政长官公布嘅10项民生新措施。陈茂波话，政府嘅经常开支正迈向每年5000亿元嘅水平，相当于1997年嘅3倍几。又話相對亞洲金融危機，今次經濟下行週期財政儲備消耗的速度非常急速，一年間由年初時相當於23個月的政府開支急降到僅餘約14個月，面對赤字急升，儲備急降，不能掉以輕心。陳茂波指出，下半年下年度政府總體支出增加和收入減少似乎無可避免。今個月開始，政府正為下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展開諮詢，他已經指示各部門人手編制應該維持零增長，推出新服務或優化現有服務時，需先透過重新調配原有資源應對。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出現第四波疫情是意料之中，包括邊境措施未做到接近滴水不漏，食肆、酒吧等未有遵從好戴口罩等措施，亦有好少人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不過袁國勇說，只要實施7月時的防疫措施，完全不擔心今次疫情失控，不過需要做好準備，不讓新一波疫情再現，有待市民接種疫苗後這一場馬拉松才結束。袁國勇又說，這一波疫情較多患者來自高收入階層，他認為現時當局個案追蹤效率很低，甚至失效，呼籲市民應該協助衛生防護中心追蹤。一田百貨表示，沙田店家品部以及觀塘店壽司專櫃員工初步確診新型肺炎，兩間分店今日暫停營業以進行清潔消毒。一田百貨在社交專頁說，初步確診的沙田分店員工在上星期四和五休假，昨日翻工之後身體不適，檢測後初步確診。至於觀塘店的初步確診員工，上個月30日開始休假，上星期四早上曾經翻工，兩人工作期間都有戴口罩或手套等裝備。兩店所有員工已經獲安排接受快速核酸檢測，檢測結果為陰性才可以復工。兩間分店的重開日期另行通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本港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日嚟处于高位，源头不明个案增加。为严控疫情，政府除了采取非常严厉的社交距离措施之外，今个星期五起，违反限聚令、口罩令、不遵从强制检测规定的定额罚款金额会大幅增加至5000元。如果守法情况未如理想，不排除进一步加强罚则。另外，新增的5间社区检测中心下星期陆续投入服务，届时全港合共有14间检测中心。政府正安排在指定主要港铁站派发样本包，方便市民索取。而为了增加检疫单位，政府已经租用3间酒店作检疫用途，合共提供大约1000个检疫单位。竹篙湾第三期设施一共1700个检疫单位亦都已经完工，今个星期已经开始分批启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仍然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暂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畅顺的。油麻地呢有渠务工程啊，所有车辆禁止由上海街往尖沙咀方向右转入北海街。而北大屿山公路呢就有道路维修工程啦，去到下午的6点钟，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公共运输交汇处部分的行车线会封闭。而德士古道呢就有个管道重铺工程，去到下午的5点，所有长度超过12米的车辆是禁止由葵福路往荃湾方向左转入德士古道。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方向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世界走一圈，中国与东盟。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中国更加重视同东盟会员国嗰个双边关系，包括一啲好细嘅国家，柬埔寨同埋老挝。柬埔寨系经历长年嘅战争啦，老挝就系长年都系低度发展啦，国家嘅实力系非常之薄弱。咁所以咧，中国对呢两个国家嘅影响力咧系非常之大。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想象同现实咯，即系话 E.T. 喺电影世界里面想象，咪可爱咯。 当你喺真实世界里边要 E.T. 玩一只咁嘅嘢，你其实会觉得好恐怖。 即系恐惧本身危险就真嘅，恐惧其实系假噶嘛。吸血僵尸系一个恐怖，咁但系你都可以漫画化到好可爱噶。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怀中抱月，狮子摇头，我蜻蜓点出奇，哎呀呀！真系你再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啊！ 咁又未必，老友记想保持锋利，喺全新一辑电视节目《黄金岁月》啦，教你点样强身健体之余，仲有怡情养性嘅好介绍，让你嘅晚年岁月过得积极自主、自信满满。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最后半小时广东广西咁咧，就今日咧，我哋嘅题目系政棍啊！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或者上去我哋嘅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仍然系继续生效啊！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就文杰华、万玉伦同埋卢伟力，咁咧就最后呢半小时，咁啊，大家咧就不如就下我哋点样吓面对种种形式。嘅政棍嘅甜言蜜语啦， 系啦，即系有一种讲法咧，政棍嘅营运而生咧，其实不嬲都有政棍噶啦。但系如果你话哇吓，成批咁出现，每日听到你都系政棍嘅嗰啲所谓简单嘅口号啊、四字嘅语言啊，去判断，然之后就话俾你听罚乜罚乜，罚到更加升级，诸如此类，无论佢系因为咩理由。咁咧有一種講法就係因為一個權威，因為傳統嘅權威嘅政治咧嚇，傳統嘅權威信任冇咗，譬如權威性嘅領袖，或者係理想嘅有理想嘅政治家，咁呢啲一失衡咧，或者係空缺嘅時候咧，就好多政棍咧係會涉位啊。咁或者佢哋要執行佢哋被指派嘅任務。其實政棍咧，如果佢冇自己嘅信念咧，佢就要聽人嘅吩咐，或者咧係隨風洗禮。咁你而家咧，我哋進入咗一個所謂後真相嘅年代或後真相嘅政治，就係大家唔知邊個講嘅係真。咁嗱，當然啦，即係於是頻頻而家咪出現咗好多叫 fact check，即係要應對事實嘅研究中心啦，係咪？咁我哋大學都有啦。咁於是，但係有啲人唔樂觀嘅，佢話咧，你就算話睇事實、擺事實、講道理，原來啲人已經開始唔信某啲嘢係咪事實啦。佢哋只係群眾裏邊咧，當佢冇咗一個信任嘅基礎咧。他就揀一些他自己想信的東西去信，但無論哪一個面相都是這樣的。這個 是其實就是有一本書叫做《烏合之眾》，19世紀的時候一個法國的醫生後來轉了做社會科學家去寫，是心理學家添，就寫呢，當在一個群眾運動的時候呢，那個個人意志力、分析力呢全部下降，是盲從跟著領袖的口號或者那個指示去做事，這個呢就是相當危險的事的。如果領袖叫你向好那邊行，那當然好，向破壞性行，你的國家的社會會 很多問題出，即是可以說去到水深火熱的，可以 羊群效應， 羊群效應，就是說是很有趣的。他說自動的個人意識沒有了，我們看回一個近例呢，就是大約二十幾年前，是不是日本奧姆真理教的麻原彰晃，在他一個教主來的，失明的教主，但他指揮很多信眾，那些信眾不是全部沒有教育，有些是高級知識分子，有些是醫生，有些是老師，很多的，或者工程師，很多的，護士，什麼人種都有，怎麼會聽他呢？就是 可能在一個社會仇恨上面他了中了而不知不覺的人是被催眠或被洗腦而去做的。這個就是那個有一種心理呢，就剛才都講了，就話你那個直覺判斷那些人啊，信了他，給了個甜頭你，給了個恐懼你，跟住你去信了他，信了他這樣就行了去一個破壞之路啦。譬如麻蓉莊房後來他那個教都被日本政府徹底瓦解了，拉了他啦，是吧？咁另外，譬如講到話喺嗰個投票嚇、和平地進行嘅，咁資訊嘅混亂咧，就令到好多政棍出嚟揾食啊！ 冇錯，冇錯， 你都唔知頭先阿文教授都講，你都唔知邊啲信息真，邊啲信息假。咁喺如果我哋用呢個經濟人嚟講，經濟人咧就當買股票嘅啫，係嘛？ 嗯， 哦，聽日邊只股票升啊？哦，十號升，二十號升，哦，買咯咁。是做乜噶？点解升？唔会理嘅，最多就讲阿个姨妈个仔喺里边 number 啊， 真系 啊！呢个消息坚噶，咁样去做，即系羊群心态就理智即刻笠咗你咧，系冇用思考，因为咧，如果你用思考、用逻辑、用你个分析咧，个成本好高啊。 嗯， 同埋政治都系嗱，听头先我哋讲咁多人，有好多政治人物。你就算他哋死後幾十年，我哋都未必話可以界定到究竟他的理念或者他的行為、他的諗法是善正惡，即係好難噶嘛。咁啲人，我何必用咁多時間啫？不如跟隔離老陳、老王去投票咯。咁、或者邊個政黨成日宣傳嘅一定係好啦，係嘛？有啲朋友同我講，個個人咁講唔通會錯咩？淨係你叻咩？咁淨係你先睇得清楚個問題喺邊咩？咁呢句説話錯嘅，冇邏輯噶嘛。但唔會有人思考呢樣嘢。所以喺某個程度，譬如話我哋嘅教育成日講獨立思考啊 ，critical thinking 係啱嘅。但係首先話啲老師本身嗱，冇對唔住啊，即係有啲老師本身係未清晰嗰個理念都未定嘅，咁可能講錯咗教錯咗喎，係嘛？ 係啊。 啲小朋友有啲太細，你點叫佢獨立思考咧？連 A、B、C 都未識，係嘛？咁、所以嗰個訓練嚟講，要去學，要去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嗰個可以講個過程、個時間、嗰個學習，絕對唔少嘅。所以 我哋 掂到政治其實唔講得少嘅。 我哋講其實即係話譬如話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思考，同埋即係一個行為。的指導原則和某些社會的理念，其實他們是有所謂叫做等序的，等級差序的，即是我們要遵守某些大的理念先，然後先是遵守 critical thinking， 但是在這兩樣東西之下呢，還有一個行為原則，這個行為原則是不可以改變的。那譬如舉個例子，即是我認為我是啱的，根據我的 critical thinking， 但是我都不可以鬧到你狗血淋頭的噃。這個是行為原則，係嘛？即係我哋社會生活上邊，即係我認為我啱啫，但係對方亦都有一種 respect， 一種尊重。咁另外，譬如話民主嘅一個社會原則，一個理念添啦，我唔同意你嘅講法，甚至你嘅講法係錯嘅。即完全是不合邏輯的，甚至傷害人民的生活的，我不同意，但是都好，我會保護你，你是有這個權利去講你的講法的，你這個民主的理念。所以即使我是 critical thinking， 我不能夠用我的 critical thinking 所得的結論取代其他的範疇的一些領域的原則、思維咁咯。 我咧就讀哲學噶，咁我哋一定係要讀批判思考嘅。咁我哋都有思想方法嘅。咁咧，你當然可以提出你用啲乜嘢嘅推理得到你呢個結論，或者係支持你嘅信念。咁如果第二個人咧，亦都係根據佢呢種理性嘅法則 去得到佢嘅結論咧，而個結論同我唔同咧，我都會尊重。 嗯， 咁但我能夠批評嘅就係你喺呢個推理過程裏面出現咗一啲思想嘅法則嘅謬誤。 嗯，係啦，冇錯。 咁咧就呢個就係大學一年班就要讀好多種謬誤噶嘛，譬如相信權威嘅謬誤啊，諸如此類。咁咧，我亦都係盧偉力頭先講嘅嗰番説話嘅信徒嚟。 嗯， 但係而家我哋發現咧，就已經唔係咁啦。 是 甚至在教育上面都不是这样，就是会有些人认为某一些东西某些类型是一定不可以挑战。 嗯， 好像以前信基督教那样，即是如果护教的，即是你又不可以挑战上帝， 嗯， 啊，即是不可以挑战对圣经的演绎的方式。咁於是咧，就你就會發現，咦，我哋讀哲學嗰啲人去讀去查經班咧，真係好大問題啊！因為咧，你會令人不安啊嘛。 係， 即係你提出嘅一啲係咪一定咁理解，令人不安。而家佢哋唔要呢啲不安，咁呢種係咪教育嘅理念咧？咁咧呢個我哋要另辟話題去講。 另辟 係啊，但係問題就係喺而家咧，冇咗一個令人完全信服嘅所謂理性嘅思考同埋講出嚟嘅説話，出自一啲領導人嘅口嘅話咧，而真係好籠統啊，甚至乜嘢法都好啦，我哋係唔清楚，我哋幾時踩到幾時答到啊，又唔鼓勵獨立調查嘅情況咧，咁啲信息就好混亂噶。 是 就是各人取各取所需。 我就提供一個方法，簡單的方法，其中一個，就是說其實所有事物都有它的框架，都有它的、我們叫做周邊的關聯的一些行為或者行動的部署的。譬如你說你是很關心你的父母，但是你三年沒有見過他了，父母為什麼呢？啊，即系你一定要解释嘅，吓咁、啊、你话你好关心你嘅父母，你除咗冇见佢之外咧，你都冇托人啊，俾过任何嘅资源佢，吓、又冇送过一啲食物俾佢，吓咁即系你从一样嘢本身，如果你要为大众嘅福祉去做。你一定要有一些起码的条件去保护大众的、而你没有去做到、或者你怎样做得不彻底，那这个就是我们去看政治的。那譬如说现在我们在防疫这个问题上面最刻不容缓的是什么事、是不是大家都做着这件事，为什么、某一些基本的部署、你只是说我哋做咗，但系做唔到咁一个呢、这个唔系一个政治人嘅答案嚟嘅，呢、这个系嗰啲即系政棍嘅答案嚟嘅啫，即系等于我屋企嘅管理员吓、我同佢讲喂，嗰度有堆污糟邋遢，有人响嗰度呕过咁，呢啲唔系我哋夜晚负责嘅，系日间负责嘅，问日间嗰个就系、是、啊，我同嗰个清洁工人讲咗噶啦，佢要清理嘅咁。咁啊，系咁样过咗几日啦。咁于是咧，我哋琴晚再投诉咧，琴晚嗰个替更嘅管理员即刻拎个桶嚟咧，就冲走洗干净嗰个地方，搞掂咗。咁所以咧，即使系喺管理一个地方嘅咁少嘅问题上面咧，都系有你系个行动本身系咪立即即刻有效，同埋你系推卸责任，或者系。表面上的说法就是、我哋岗位站制嘅、事不关己系嘛，即系我哋唔扭僭越人哋嘅功能啊， 呢个就典型例子嚟嘅， 冇错， 即系咧，你一将啲事情僵硬化咗佢，或者教条化、制度化，去到一个极端嘅时候咧， 系啦， 时常会出呢个问题嘅。 唔 关我事，我帮你转接下啦，讲下啦，转达你嘅意思啦， 转达咗啦， 啊！好欣賞嚇，多謝你嘅批評。咁講而不做，冇行動。 啊，同埋頭先大家都講出有一個結，又係結構上的問題，就係、是、當你成日輪更，你用管理員啊去輪更嘛，咁佢一定係會賴上一手下一手。咁但係而家咧，我哋政壇都係喺度輪轉噶嘛。咁咧幾年一任，幾年一任咧，咁佢有啲嘢啊推唔推下邊做啦？而家我依任唔做啊，一定絕對唔做啊，做唔到嘅。咁啊，一係話，我哋而家即刻成勢就要立功咧。咁加上咧就係、啲消息嘅流轉咧喺個網絡上邊咧係容易產生政棍啊。 係， 因為咧佢但係咧我哋有責任嘅，因為佢傳啲嘢出嚟。 我哋點樣接收，同埋我哋係咪同人 share？ 如果我哋咁樣 share 法咧，其實就製造咗一班聽眾，咁、班聽眾又唔會走去尋根問底，而係就聽咗啊，而家係咁喎，咁樣理解喎，啲理解其實本身亦都唔清楚，所以有種主張咧，就話我哋喺網絡出版或者發表嘅嘢咧，係需要有一種所謂公德嘅意識。 嗯， 即系譬如有啲唔系好可靠嘅资料，唔好传播。 系，呢、个要自律，靠自律，系、咪？要靠自律。喺即系事关咧，普罗大众嘅人又要挂住翻工，又要挂住屋企，挂住自己好多事务嘅话，边有咁得闲做咁多 fact check？ 其实系真系现实嚟嘅、但系如果久而久之咧，个脑一路系会懒嘅，懒懒下就唔想去分析。阿甲讲嘅衰硬，阿月嘅讲啱听，咁就去啦。咁就變咗喜好決定， 係冇錯，而家就係咁樣。 一用喜好決定咧，個社會我覺得係好似今日嘅地步，好分裂，同埋咧唔會講公義啊，講咩道理，明明啱嘅都唔啱嘅咁。 而家咧最近咧咧十幾二十年咧，喺香港社會上面咧有一個新嘅詞咧，都幾我覺得有參考價值嘅，嗰、那個就叫賦權啊。empowerment， power 就权力啦 ，m 咧就系增加啦吓 ，empowerment 赋权，即系话我哋譬如话社会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艺术工作，我哋唔系净系靠艺术家去做，我哋系通过我哋嘅工作咧，令到普通人、普罗大众都慢慢慢慢咧系知道点样去做呢件事，参与呢件事。咁呢個就叫 empowerment。咁所以而家譬如都開始有啲叫藝術在社區、藝術在學校咁，即係令到社區嘅人士或者啲退休人士啊、銀髮一族啊，或者小朋友啊、婦女啦、咁樣咧，參與到一啲民間嘅一啲、即係文化活動 咧，就係話咧，當個我成日都喺度諗嘅思考一個問題，譬如話講雅典式嘅直接。民主係咪？當時其實成個雅典城得個三五十萬人，但係可投票得個三四萬人。咁於是咧，使乜分咁多黨派啫？根本都好清楚知道啲候選人或者邊個得唔得，公選推舉佢出去做，係咪啊？等於我哋中國初初三皇五帝時代，禪讓制度好好喎，行之有效。啲部族少人啊嘛。咁正話阿盧教授講嘅就係，如果我哋將某啲活動嚇推翻落去啲社區或者某啲群族。縮翻細佢，咁嗰個資訊啊，嗰、那個流轉嘅時候，冇咁多謬誤出，冇咁多政棍揾到食啊！ 不過呢個好理想， 不過好理想，真係好理想。 而家依個政治情況唔得啊！ 而家我做， 而家討論嘅空間太少 啊！其實就可以行直接民主，係嘛？ 我有一啲觀察咧，就係其實而家香港有一。有好多人咧，就喺民間做緊一啲具體嘅工作嘅。咁所以咧，就係突然之間多咗好多婦女嘅組織咧，就做好多嗰啲鄉簡 啊， 即係佢有好多班咧，就做鄉簡啊，做啲民間手作啊咁樣。咁我相信咧，就係如果民間嘅某啲網絡形成得好啲，咁其實就係一啲信息流通啦。咁即係令到嗰個政治嘅生態咧，就會健康一啲嘅。 係咁但係而家兩極化情況都好嚴重。就算係同一班整香簡嘅婦女，都可能有兩個唔同嘅立場，兩種唔同嘅立場。 通常咧，我見到咧整香簡嘅，即係一啲點解好強烈對於嗰啲，譬如話。香港的反對派又咁啊嗰啲咧，就冇乜整香簡嘅行為，即係好似整香簡咧，係屬於某種行為。即係如果你衝入去一個衝入去一個賭場，咁你會發覺好多賭徒。咁你衝入去一個整香簡嘅工場咧，咁就嗰啲整香簡嗰啲咧，通常都係有某一啲嘅對社會事物嘅睇法， 有啲價值嘅， 係有啲價值嘅， 好有趣啊！ 係咁呢個咧就唔係我係搞呢個文化藝術嘅啫，呢啲可能係要社會學嘅人咧去做一啲研究。哇！咁今日我哋講呢個政棍，講下講下咧就講到即係話。不如咧，我哋即系民間多啲關心，多啲互動，咁即係令到我哋成個社會咧，即係可能係個生態、政治嘅生態好啲啦嚇。咁啊，響結束今日嘅廣東廣西之前咧，就要講一講星期一夜晚 刘天赐、马鼎盛和许晶就会跟我们讲拜登准备好领导世界这个题目。而呢我们结束节目之前呢就播一首歌曲，就是洁身自爱。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愿你们这场爱能避免麻烦，愿你在最后也能踏上雪山，你想要的我已失散，谁要再次亲身见识我曾受过的 一光清水到影外人被